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點到9點，你都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其實在香港呢都很多人住在公共屋邨、但也有一個人好像你這樣，就一直就將很多公共屋邨的照片整輯過處理過。今天請你就是 William Leung， 他是香港公共屋邨圖片集的專業創辦人，介紹自己先吧 William。 是，大家好、我是 William Leung， 是、我是一個很喜歡去不同的屋邨去拍照的一個、 你中文名叫什麼名字、 我叫梁偉欣。 是啦，是你就你有個專業就專門介紹香港的公共屋邨、先看一些相片，就是講下你兒時的生活、以前你經過就是沙田區住嘛、見到很多公共屋邨有很多感受，講下你這張相片先啦。 啊，這張相其實就是途中的小朋友，就是我來的。其實我小的時候就住在御城苑，御城苑隔離就是沙田的沙角村、其實很近的距離，即是走幾步就到了。在沙角村呢就有一個很大的遊樂場、我們的小朋友就很喜歡去，其實就在、雲雀樓前面一塊空地、你看到這張相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令我為什麼這麼有， 哇很高咯，這個垂滑梯， 你看到這個垂滑梯其實是一個石屎做的滑梯，還要有一個90度的轉彎位，其實就非常之 罕有 刺激的。還有呢，其實你看到旁邊很多五顏六色的牆，其實是什麼呢？其實它、這個遊樂場呢，它你看到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城堡來的、城堡下面還有一個迷宮、而這條的垂滑梯呢就貫穿了上面的迷宮、上面的城堡和下面的迷宮， 很好玩是 嗎？很好玩的，我們小時候就很喜歡玩這些遊樂設施，好 還要很快，因為以前這種石呢沒有絕住的嘛， 沒 的速度還快一點， 是還要扔一個 大彎，咁就幾好玩嘅真係，因為而家真係好少見到咁高嘅上滑梯㗎啦， 好少啲兩層高嘅滑梯。 咁當時因為咁樣，你唔係住公屋村，因為成日去咧、就好深刻印象，好好玩啦，見到係咪啊？所以開始咧，你對嗰樣嘢有興趣，又睇下呢張相片係想講啲咩㗎？ 呢一張相咧，其實就係喺御城苑隔離大涌橋路嗰度影嘅。咁其實我細細個咧就，其實呢張相應該大概咁兩三歲嗰時影。嗰時已經識得踩單車啦。咁其實踩單車有咩好處呢？就係、可以帶我走出沙角村，去探索成個沙田嗰個環境。咁我爹哋就會踩住佢個單車咧，我就跟住佢啦。就會喺沙田區嗰度咧就踩單車啦。咁沿途咧，其實你可以見到，除咗自己住嗰個屋苑嗰、屋村之外咧，你開始會探索到 附近的環境。 其實背景呢張相嘅背景咧，都係一條屋村嚟嘅，就係、沙田嘅瀝源村，係沙田嘅第一條公共屋村。咁、其實瀝源村同沙角村咧，啱啱就隔咗一條城門河。咁但係我哋細個嗰時咧，都好常會去到瀝源村嘅，因為咧以前沙田去購物嘅地方咧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有啲生活上嘅必需品你要買咧，如果你要揾百貨公司咧，就要去到瀝源村先有。咁所以其實細個嘅時候已經同附近嘅環境係好有密切嘅關係。 咁同埋咧，後面嗰張巴士好型啦，你諗下，而家 好舊式嘅熱狗巴士。 冇錯啦，係啦。咁跟住下一張相又睇到你咧，即係因為呢件事開始之後，慢慢大個啦，又見到有啲譬如有即係居者有其屋啦，屋村其實之間都好多分別嘅。不過可以先講下呢張相片玩嘅垂滑梯有咩分別嘅類型先。 其實呢一張相都係喺沙角村影嘅，呢張相就係我大概是十幾年前再回到沙角村、我想找回那個城堡，其實怎知我看到那個城堡已經拆了，已經變成一個平地了，即是剛才那個石屎滑梯90度已經沒了、但是還剩下這個石屎做的滑梯，其實我小時候都有玩的，以前下面是一個沙地來的，你看到這張照片已經換了做一些建築了，其實都是很多因為安全的問題、去改變了很多 的畫面。咁呢條滑梯咧，俾我的感覺咧就係、你見到其實冇樓梯行上去嘅， 佢後面咧見到啲圓形嘅一級級嗰啲咧， 即係爬上去。 係啦，但係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得嗰四五歲咧，要爬嗰啲圓形嗰啲位咧，其實好難爬噶。 嗯， 你要攬好大步先爬到上去，仲同埋個面好斜。咁我記得我哋細個嗰時咧，索性喺前面 跌翻上去。 係啦，喺前面衝上去，就喺上面攞塊紙皮垂落嚟，咁咪咁樣反而仲好玩啲。同埋咧可以幾個小朋友一齊鬥快嘅，因為佢夠闊。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你睇到咧，以前識係沙啦，即係好多時啲人掟波子啊，或者都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後期因為安全理由啦，就改咗，反而可能啲人覺得冇咁好玩啊嘛，即係個變化性少咗。 不過再近期再去翻沙角村咧，呢一條滑梯都已經拆咗， 冇咗好多嘢啦。咁啊，睇下一張相片咯。 呢一張相片咧就係喺慈雲山村一啲舊式嘅寫字大廈度影。咁其實咧就係我細個同我婆婆嘅合照嚟。咁我婆婆咧就係住喺慈雲山嗰啲舊式嘅寫字區。咁我每逢星期六咧都會去探佢。咁俾我感覺咧就係慈雲山嘅屋村，因為喺當其時已經係比較舊式嘅簡陋啲嘅屋村，同當其時新穎嘅沙角村咧，其實個分別好大。沙角村係一個好自給自足嘅一個。有即係又有嘢有得玩，又有得 食 衣食住行都好，即係好齊全。但係慈雲山咧，佢俾我感覺咧就係好簡單、好簡陋。甚至啲遊樂場真係馬騮架嚟嘅啫。我只係一啲用水渠搭嘅一啲好似一啲捐山窿咁樣，就冇咁多好好新嘅嘢當其時。但係咧，俾我感覺就係嗰個人情味咧濃好多嘅。好記得我婆婆嗰時成日都打開門。就唔閂門嘅，咁好記得咧，就食完中午飯咧，我婆婆就會攞將張飯台就收埋，就變咗會開張麻雀台。咁自然咧就夠鐘咧，隔離啲街坊咧 就走過嚟， 走過嚟㗎啦，就會好自然嘅事嚟，其實即係好似唔使吹雞，已經啲人已經知道係呢個時間嚟到。同埋好記得咧，就係、是去到下晝嘅時候咧，好多時喺啲走廊冷巷位咧，會有人叫賣豆腐花。啊，缽仔糕咁啦， 冇錯。 啊，咁其實打開門，你攞個碗出去就可以買到碗豆腐花咯。咁其實我諗，其實好多人嗰啲呢啲叫小販咧，其實都本身可能都係住喺呢一棟大廈。所以俾我感覺就係呢啲喺沙角村或者漁城苑咧，你唔會揾到呢啲嘢。但係喺慈雲山，雖然一個好簡單、冇乜設備、冇乜配套嘅地方，但係裏邊啲人咧就好生活就好靈活，識得運用翻自己嘅一啲。空間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將佢發揮到，即係可以喺有限嘅資源都可以做翻曬呢啲配套出嚟。 所以正正你所以覺得感覺就係、是，即居者尤其屋啊，同埋屋村個分別就係呢樣嘢，人情味啦，或者好簡陋之中突揾到自己，即係點樣利用空間啊、才能啊，或者分享大家嘅食物啊、其他嘢咁樣。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你幾時開始係諗下去拍攝公共屋村啊？同埋你做啲記錄嘅時候，可能好多議題吸引你，包括人啦、事件啊，或者好似嚟講遊樂場嘅設施啦、冬菇亭啦，或者唔同嘅嘢嘅。咁啊，睇下呢張相係想講啲咩？ 呢張相係黃大仙上村，其實係啲政府廉租屋村，係六十年代嘅一啲建築物嚟。咁呢張相喺幾時影嘅咧？就係1995年影嘅。咁當其時咧。其實我仲係一個中學生嚟，咁喺90年代咧有好多舊型屋村咧要重建，咁我嗰時咧就攞咗我爹哋嗰部傻瓜相機，菲林嘅，要曬相都仲要用自己嘅零用錢去曬相出嚟，咁啊攞咗部傻瓜相機咧就唔識咩叫攝影嘅嗰時，純粹我個目的就要記錄呢啲就嚟拆嘅一啲景象，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咧就攞住本地圖。攞住本傻瓜機，攞住部傻瓜機，自己就搭車周圍去咧，就揾呢啲舊屋村， 就影低咁樣。 係啦，咁雖然而家可能隔咗20年啦，再睇翻，哇！呢張相好普通。話啲即係個，如果從一個攝影嘅角度嚟睇，哇！我即係好似純粹記錄相咁啫。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係一個過程。因為當其時我嘅目的就係要記錄一啲外貌。咁慢慢用菲林相機。到去到千禧年代，開始有數碼相機嘅出現，因為數碼相機就曬相咧就唔使成本噶嘛，可以喺電腦睇都得噶嘛，咁就會影多啲。因為早期主要都係影一啲就嚟拆嘅舊式嘅屋村嘅，咁去到千禧年代初啦，開始咧有數碼相機啦，我就影啲咩咧？就影啲新新舊舊嘅屋村我都會影，甚至係裏邊嘅一啲 特別嘅，頭先你見到嘅，係啦係啦，可能頭先嗰啲遊樂場嗰啲我都會影嘅。咁喺千禧年代咧，主要就影建築物，嗰個線條多啲。咁去到近年啦，即係近呢十年度啦，我開始咧就留意埋裏邊啲人嘅生活，因為我覺得其實一個屋邨最重要嘅元素唔係啲建築物，其實係裏邊嘅人，係建築同生活嘅關係。咁我覺得人文風景是公共屋邨裏面一個很香港屬於很本土的一個特色，譬如你見到有大廈，譬如那些公共大廈很多人會晾衫，你拎一張照片的時候可能有十層，每個人晾了一些不同顏色的床單出來， 就好像 賣國旗，但這張照片未必會有個人在這裡，但當你見到這些衣物、這些被單的時候，其實已經投射了一個人的元素在這 裡。那我們可以看其他相片，又可以講多一點，因為相信你後面一張相片是跟這些有相關的。好了，這裡都是建築物為主。 是的，這張照片就是千禧年代，大概我想2004年左右，就是黃竹坑村。現在已經拆了，其實現在就是黃竹坑地鐵的車廠變了。咁呢啲六七十年代嘅廉租屋咧，個特色就係咧，你見到其實一座連住一座。而家啲公屋已經唔會咁啦，而家公屋一定係因為保安問題啦，可能就獨立自己一座嘅啫。但係以前咧，你可以嗰十棟大廈裏面咧， 過村到。 係啦，可以十棟大廈全部可以相通。咁俾我個感覺就係咧，以前雖然你話四通八達可能會帶嚟好多 治安嘅問題啦， 咁但係。你想想如果你去找一個街坊一個朋友的時候，其實 很直接是吧， 是的，直接就可以找到。我想這個就是其實公共屋邨的設計都某程度上是反映到整個 社 會文化， 社會變遷，沒錯。那我們下一張又看看了， 這一張是在95年拍的葵涌村，就是一些很舊式的寫字大廈來的。這些樓呢其實是用廁所都要共用的，咁我嗰時咧又 似石結尾嗰啲係嘛？ 類似啦，咁就靚過石結尾少少，即係新少少呢啲就。你見到咧就自己有個騎樓個單位，咁但係都冇洗手間。咁嗰時就自己傻更更嘅，攞住本地圖咧就去影低呢啲叫做紅番區嘅嚇，其實自己都驚㗎，哇！究竟都 雜唔雜咧？ 係啦，會唔會好複雜嘅咧？有時都驚俾人哋鬧啊咁樣。 咁都好有趣嘅，即係一個探索過程。我哋有睇下一張又點咯。嗱，呢個就仲靚好多啦！呢張相啲呢個封面都見到啦， 呢 本書嘅封面。 呢一張相就係我俾嗰個個名就叫天梯，咁就係喺今年就好開心啦，就攞到個獎叫做2017國家地理匯德豐青年攝影大賽嘅一個佳作獎。係。咁呢一張相我想表達啲咩咧？其實就係呢張相喺月明村影，沙田月明村其實就係我細個沙角村隔離。嘅屋村嚟，咁月明村嘅特色咧就係佢你見到個樓梯咧好特別嘅，外露樓梯好有線條。咁我咁啱見到呢張相咧，中間嗰幾層咧人晾衫。我頭先都講啦，其實表達一個人咧就唔需要見到個人嘅實質上，可能見到衣物已經會投射到生活出嚟。咁呢張相其實咧，你見我將嗰個構圖咧就分咗一半天，一半大廈。咁我就想講咧，其實我哋嘅香港嘅生活咧，好似樓梯咁啊，不斷向上。推到我哋好高，咁雖然生活係好密集，但係咧，如果你望出去咧，其實仲有一半都係個藍天，都係個好， 即係有期望嘅希望。係 啦，係啦，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呢一張相喺愛民村影嘅，愛民村就係啲七十年代嘅公屋啦。咁你見到呢張相咧，好特別 慶啦，你見 係啦，其實就係盂蘭聖會啊，做整咗個鬼王喺一個球場上邊。咁我諗而家呢啲喺新公屋咧就唔會見到呢啲情景啦。咁唯獨是係舊屋村，佢保留咗一啲傳統嘅文化，將呢啲文化亦都帶咗去啲公共屋村入面。可能因為以前搬入去呢啲屋村住嘅人，其實同可能潮州人啦，或者咁同呢啲節日有關係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屋村裏面一啲傳統文化咧都幾特別，因為唔係全部屋村都會有呢啲盂蘭盛會嘅咁。而家都好少見會有其實呢啲盂蘭盛會咧都係自己啲互助委員會自己搞，人力物力其實係 都係捐錢出嚟咯， 係啊，都要街坊自己捐錢咁，所以係 好真。 咁其實呢樣嘢咧，我都研究做嗰時做好多研究，就係、是、其實呢個係令到佢哋嗰個 network 啊，社區 network 就唔會斷咗，係寧願保留翻呢個社會嘅網絡啊，同老人家之間嘅聯繫啊，或者種族之間聯繫咁樣。 我有時都問過啲互助委員會嗰啲街坊咧，佢話其實好多捐錢嗰啲人咧已經搬開咗。 係啊，但係都仲記念，或者嗰日咧會翻翻嚟嘅。我知道嘅，佢哋會咁情況。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啦。 呢一張相咧就係喺華富村。咁呢個華富村係一個一個商場嘅平台。咁你見到點解話依個好似一張 掛曬啲嘢咧？ 紙係咩嘅咧？ 猜燈米咧？ 係啦，就係、是、中秋節，啲街坊就整咗個中秋晚會。咁呢個晚會咧就掛其中一部分咧就係猜燈米。咁你見到其實好簡單，開心係好簡單嘅事，唔需要話啲咩好。好名貴嘅嘢，可能其實簡單，大家食完飯落去 玩下蠟燭啊，玩下燈籠 啊，係啊係啊，咁啊已經好開心。 係啊，同埋咧就利用咗空間，佢又唔刻意去揾另一個空間，淨係喺自己好方便落到嚟就可以睇。 因為如果刻意去揾一個地方，人哋又未必行想行過去。 冇錯啦，但呢度咧好方便，一落到嚟。 係啊係啊。 好啦，咁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一張就係冬菇亭，就喺、是、愛民村咁啊。 好似而家越嚟越少啦，冬菇亭。 係啊係，而家愛民村嘅冬菇亭好似都改裝緊，因為好多冬菇亭其實落成嘅時候都係啲大排檔形式嘅小生意嚟嘅。 即係露天㗎嘛。 係啦，咁慢慢而家譬如可能私有化咗之後，佢就會再去翻新改裝，就變成 可能室內咁樣。 係啦，變咗一間有冷氣嘅餐廳，可能已經就唔係以前嘅風味。咁其實呢張相特別係咩呢？我就啱啱留意到個屋頂 有隻貓貓， 有隻貓仔喺度。咁其實屋村嘅貓，我覺得都好特別嘅，因為其實佢雖然係一個流浪貓，咁但係其實屋村都有好多空間咧，可以俾佢生存到。咁其實好多嘢都好近嘅啫。其實我哋話 人同動物一齊共住啊， 係啊， 即係有啲人俾啲食物佢食啊。 係啊，係啊，係。咁尤其是冬菇亭本身就係一個食肆嘅地方， 所以佢可能揾到啲嘢食啊。即係寄居喺呢度咁樣。好啦，咁我下一張睇下咯。 呢一張喺樂華南村影嘅，咁就係、是、都係冬菇亭。咁呢啲係80年代嘅屋村啦。咁你見到其實冬菇亭俾人個感覺點解咁強咧？就係、是、其實冬菇亭個鋪就唔係好大嘅啫、但係咧好多時咧就會 撐到開可以 僭建咗出嚟啊，加個帳幕出嚟，再喺前邊咧再放多啲台咁樣。其實你見到。啲台就擺曬出去出邊啲行人路嘅啫，咁但係其實又唔會話影響到人，即係其實大家都揾到一個互相有個默契喺度互相可以包容到， 即係冇太過分嚇，總之為大家就行到嘅，佢又方便有嘢食嘅，或者佢都走嚟落嚟食，佢又方便揾到位嘅。 係啦，咁但係可惜呢啲情景就陸陸續續都已經消失， 收咗啦。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嗱呢張都好靚啊！ 呢一張喺沙田瀝源村影嘅，咁以前的舊公屋咧就好特別嘅，叫三枝鄉，即係晾衫嘅時候有個裝置喺個單位出邊，咁咧就將咗晾衫竹咧就掛曬啲衫就插出去啦，咁樣。咁你見到左手邊咧，其實嗰張相嘅左手邊嗰、那個就係啲晾衫竹嚟。但係右手邊咧就換咗已經係新嗰啲 叫鋼鐵嗰啲 係啦，嗰啲鋁架啦咁樣。咁你見到其實社會不斷演變嘅，從呢啲好細微嘅地方咧。會見到其實三枝鄉俾人嘅感覺就好似好唔安全， 係的確跌過落街嘅， 係啊，好似太重喎，拎佢嗰時 跌咗落街嘅， 咁不如整個鐵嘅晾衫架會安全啲咧。咁其實呢啲正正係反映一個時代嘅變遷， 同埋建築物嘅改進咯，咁講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一張睇梨木樹村影嘅，其實都係一啲叫三枝鄉嘅畫面咧。咁每當叫陽光普照嘅日子咧，你就會見到呢啲畫面啊，就係、是、好多個單位都會晾曬啲衫出去。咁但係以前係三枝鄉咧，就會見到個好立體嘅感覺。咁但係而家換咗啲不鏽鋼嘅晾衫架之後咧，反而就已經冇乜呢啲感覺出，因為佢就唔會伸得太出。 冇錯， 即係喺近住個單位， 或者佢打橫 打橫咗，係啦係啦。咁啊呢啲咁垂直嘅感覺咧，而家就少咗好多。 冇錯，即係以前係比較好多顏色嘅，即係好有趣可以睇到。好啦，咁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一張喺愛民村影嘅，咁頭先都講過，其實公共大廈啲舊式嘅大廈咧有個特色咧，就係、是、個 走廊尾咧有個攔河嘅，咁啲居民咧就好中意咧利用啲攔河咧嚟晾衫， 係啦，晾啲被， 係啦，咁 夠大， 係啦係啦，咁呢一張相咧見到好多唔同顏色嘅被喺度，咁我好吸引我，因為正正就好似反映到一個好多家家户户，好咗百家姓嘅一個感覺喺度，咁同埋你見到佢差唔多填滿曬咁多層，咁。 即係啱啱個季節啦，啱啱真係要換被嘅時間。 係啦，可能之前嗰個禮拜就落咗成個禮拜雨，咁啱啱有太陽咧，就大家要爭取呢啲空間。咁啱啱有兩隻雀仔飛過喎，即係又唔係 key 落去喎，咁啱又飛過。咁其實雖然張相係冇人，但我又覺得係好似反映緊一啲好生活、好 人民風景嘅嘢。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都好中意呢張相。 咁下一張 咧，呢張相喺彩虹村影嘅。咁而家呢個彩虹村球場就係一個。叫做打卡聖地， 係啦，好多人都走嚟影呢張咁嘅相。 上 Instagram 咧就好多呢啲相嘅，咁但 Instagram 嘅相入邊嘅主角咧，通常都係自己嘅。 係 係啦，咁我影呢張相嘅時候，大概應該係四年前影嘅張相，嗰時就冇咁多人去打卡，咁所以 唔知啊嘛。 見到張相都幾乾淨嘅，仲未有其他人出現咁樣。咁我啱啱咧就見到咧有個媽咪咧就係 喂細路仔食嘢， 係啦，帶住佢個女咧就。在個球場散步，咁啊咁啱可能係個小朋友咧就肚餓，媽咪就俾啲嘢食啦咁啊，咁我捕捉咗呢個情景，咁但係我點解會將佢影埋一個倒影咧？就係啱啱其實啱啱落完雨，冇幾耐嘅啫，咁我又影埋倒影之後咧，就可以將啲單位成個家園嗰個感覺包圍住， 成個景 嗰個人喺裏邊，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家嗰個感覺就好強，所以我影咗張相。 咁咧其實咧好多宿相都影到唔同屋邨啦。你最中意邊個屋邨咧？即係你真係自己最有印象。譬如有啲你覺得可能佢係依山而起啊，有層次感啊。譬如好似你之前好似同我講過啦，就葵盛西邨你自己好中意，因為佢依山而起啦，嗰個層次感拍出嚟都好靚。咁又講下即係你自己對唔同屋邨個印象係點樣樣？ 好啊好啊，其實我都好中意葵盛西。其實我點解中意葵盛西咧？因為我中意好中意一啲喺山上邊嘅屋邨，可能我以前我婆婆住慈雲山咧，本身就係一個山城。 係。 咁山城嘅屋邨有咩特點咧？就係好有層次感。每一棟大廈都喺個唔同嘅平台嗰度。咁你離遠望咧，就好有一個高高低低嘅一個感覺，就唔似喺平地嘅屋邨咧就 一律嘅。 係啦係啦。咁葵盛西邨另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地面嘅人，如果你想上去山上面嘅大廈咧，以前嗰啲舊式啲嘅屋邨咧，就唔該你沿住側邊嗰條馬路慢慢行上去啦，斜路行上咁啦。咁但去到70年代呢啲葵盛西邨嘅設計咧，你睇到其實政府係不斷去改善呢啲設計，佢起咗啲升降機塔依附住呢棟大廈嘅。咁你喺個升降機塔嘅地下嗰層搭電梯一上上有十幾樓㗎啦。咁有條走廊咧就黐住棟大廈側邊。穿過去，咁行到尾咧，其實就係另一個平台嘅地下嚟。咁所以就靠呢啲升降機塔咧，貫通咗喺唔同嘅平台嘅居民。咁其實而家剩翻呢啲屋村70年屋村有呢啲升降機塔咧，就唔係咁多嘅，剩翻葵盛西村同埋興華二村。咁興華二村就喺柴灣啦，其實都幾特別，其實好似葵盛西村嘅感覺，就係、都係用升降機塔貫通咁，但係佢係可以上到天台嘅，有一層天台咧就好多人喺度晾衫，所以如果你去到興華二村，可以試下搭啲上天台，你就會見到咧陽光普照嘅時候咧，又好似個個人咧就喺啲天台咧拉曬啲萬國旗出嚟。 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有好處就係幫啲老人家啦、細路仔咧，即係唔使咁辛苦啊嘛，因為有時以前咧就行樓梯好多噶嘛， 係啊 係，即係好多舊屋村都係咁樣行樓梯。咁如果咁咧，對到老人家方便好多，即 係 帶埋啲細路哥可能即係出去外面啊，方便好多，或者去探人都比較方便。 會睇到成個規劃上係不斷 即係向前嘅 諗遠好多啦。 咁我哋向前就睇下另一幅啦。 呢張相喺愛民村影嘅，咁就係、是其實我俾我感覺咧就係、是、張相雖然好簡單，其實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等呢張相。其實我等咩咧？就等嗰只貓啊， 定定坐定定啊。 係啦，其實呢只貓咧，愛民村好出名嘅，係一隻明星貓，叫做黑鼻，係藥房養嘅。咁佢咧就佢就好唔中意留喺藥房嘅時候，周圍走嘅。咁其實藥房後邊咧就有個公園仔，咁我就會周圍行嘅。咁我其實影呢張相嘅時候，我見到只貓咧喺地面先嘅。咁我見到只貓就望住伯伯喎，咁樣，但我唔知諗乜嘢咁樣，跟住等等下咧，只貓就跳咗上去伯伯隔離嗰個座位度， 好靜坐等佢睇書。 但係咧，佢 跳上去嘅時候咧，佢成個頭唔係望住爸爸嘅。咁我就希望咧，啊，如果佢望住爸爸，好似陪佢睇書咁樣，會好啲咧。我就等多一陣，終於等到你嘅畫面。 即係好似陪伴佢係嘛？ 係啦， 幾好啊！呢個畫面真係好有温情嘅感覺。 所以有時遇到一個好嘅背景，其實都要等一個適合嘅時間。 冇錯啊！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呢一張喺白田村影嘅，咁你見到 佢當時翻身過好靚咯。 係啊，嗰時係大概應該2007年啱啱翻身咗，咁其實而家前面嗰座樓已經拆咗㗎啦。咁你見到嗰啲顏色咧好繽紛，雖然係啲舊屋村，用咗啲紅黃綠嘅顏色，同埋一啲波浪紋嘅線條咧。咁其實會留意到就係大概開始係千禧年代開始咧，公共屋村個粉色工程咧用咗好多繽紛嘅圖案。好七彩嘅顏色，令到成個社區咧 活躍咗，係咪？ 係啊，係啊。 同埋咧就白啲咧，乾淨啲，又未緊俾人感覺咁陳舊啦。 係啊，因為以前落成嘅時候其實灰色 嘅。係啦，冇錯。好啦，跟住下一張去睇下啦喎。 呢一張就係葵盛西村影嘅，咁我影啲咩咧？見到哎，好似有個吊船喺度嘅，咁其實咧就啱啱翻有工程做緊一個。咁你見到其實左邊咧就油好咗㗎啦。但係右手邊有個八字嗰度咧，仲未油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好似啱啱個新舊交替嘅過程咁。 咁呢個都幾有趣嘅，同埋咧就係好靜態，其實裏面又有加啲動態喺裏面。 係啊，因為人嘅元素喺度。 第二樣嘢咧，你去咗咁多唔同啲屋村啦，有 H 即係型，有 L 字型啊。你對邊啲嘅形狀或者個設計，你印象比較深刻啲？ 我諗長形就深刻啲，因為。長形其實好多款嘅。逢係長條形咧，官方都叫長形咁，但係。長形在拍照的時候個感覺會強一點，因為呢你離遠拍呢會拍到打橫很多個單位，好像填密了整個畫面一樣，就變成一個好像很壓縮，但又好像數屬於香港的畫面， 即係好香港人很擠迫，很多人又填滿了很多空間。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了， 這張就是長形，其實就是中華二村。咁你見到成個畫面都係填滿曬啲單位嘅，咁我仲要油咗隻咁得意嘅綠色，咁啊嗰時啲好多人嘅意見都覺得好奇怪喎，點解？哇！好似夜晚會好恐怖咧。咁啊，而家已經唔係咁嘅色嘅啦，而家係白色嘅變翻， 即係正常翻啲 啊。係啦，係啦。 其實佢如果綠色得嚟，可能中間又加翻啲黃咧，綠黃綠黃就會好靚。 佢反而又深綠又淺綠，又好似好怪咁樣。係 啦，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嗱，啲好靚。 係啦，呢張就係華富村嘅，係有啲類似係人民風景嘅相啦。咁差唔多黃昏嘅時候，其實小朋友好簡單嘅啫，俾一個空間佢踢波， 冇錯， 就好開心。係 啦，佢就唔需要諗太多複雜嘅，可能你去有個地方俾佢跑來跑去啊玩已經得㗎啦。同埋個景啱啱好好咯，即係佢跑緊嘅時候，後面背景係天啊咁撞到。咁我下一張去睇下啦喎。哦，呢度好少見啦，已經開始。 係啊，呢啲鐵嘅神獸嘅木馬啊，咁啊，而家喺呢張相喺廣福村影嘅，已經拆曬㗎啦，呢啲神獸。咁你見到其實呢啲神獸咧，其實同我哋好多代嘅香港人都 好有關係。 係啊，好有關係。我諗七十後都經常已經玩到呢啲神獸，去到佢哋嘅下一代都繼續可以玩緊。 係，咁但係而家就即係變曬啦，唔係呢種形狀。 而家變曬塑膠啦。 係啦，以前咧就得意啲嘅，我覺得，即係同埋啲公仔咧好 sharp 嘅。 係啊係啊，同埋好多款式嘅。 係啦，而家就即係可能唔同咗啦，就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喎。 呢一張就喺博康村影嘅，其實就一個搖搖板。但係搖搖板上面咧都係神獸嚟嘅，你見到？ 係啊， 一隻大笨象，一隻應該係 鴨仔 嚟嘅。咁啱啱咧有個媽咪咧就同佢帶埋兩個小朋友咧就喺度好似影相打卡咁。咁其實就係呢啲咁比較舊式嘅遊樂場，其實就係觸動到我哋幾代人嘅 思路啦，或者係情感喺裏面。 所以好多成長咗嘅家長都會帶翻啲小朋友，去再感受下呢啲。 或者話啊，我以前細個喺度玩過㗎，而家好啱好唔好玩啊？咁樣樣係咪？而家咁嘅設計都好少㗎啦，已經。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喎。 哇！呢個都好少見啦，而家。富善村。咁其實呢啲好似一條大毛蟲咁啊。其實係一啲攀架嚟嘅。以前七十年啲攀架就好簡單，就叫馬騮架啦，就冇乜形態嘅。 但嗰陣時嗰啲好高㗎嘛， 係啦， 爬得好高。 咁啊，八十年代開始咧就有啲叫卡通化啲，唔係呢個係用一個毛蟲嘅形式去呈現出嚟。咁啊咁啱後邊有個人行過咧，就拎住把梯，我覺得好似好諷刺咁啊！啱啱前邊嗰個攀架又係梯嚟嘅，後邊咧拎住把梯，咁所以我影低咗呢張相。 係即係嗰種 contrast 咁樣。 好，咁下一張又睇下啦喎。 呢 個好靚啊！呢個 南山村影嘅，咁啊，其實好簡單嘅啫，可以咩都冇，只要你喺地下個嗰個 鋪翻啲嘢， 鋪翻啲墊，其實嗰個墊你可以加少少元素，變成一批行棋就玩得啦喎，其實 幾好啊，因為飛行棋好多人都識玩噶嘛。 係啊。 同埋而家都興翻嘅，即係好多飛行棋咧，細路哥咧，咦，原來都識玩啊！即係跳飛機啊，或者係嗰啲已經開始復翻翻，即係玩翻呢啲。 用少少心思就可以用好簡單嘅 個空間用翻嚟， 係啦係啦。 咁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張喺三聖村影嘅就係天后誕。咁其實見到哇喺個大廈前面有花牌，有啲花花炮喺度。咁其實呢啲傳統風俗其實同我哋公共屋邨好近，亦都同呢條屋邨嘅背景有關，因為係漁村嚟嘅。 冇錯，咁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又再講多啲關於你公共屋邨搜集嘅嘢，同埋點解之後咧會可能出本書啊，或者做好多個網站之後點去整理啲資料，好嗎？ 好啊，好啊。好， 今日我係特登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嗰啲飲食天王鹽金券嘅，我喺網度咧就已經賣咗幾年㗎啦。咁今年咧就係即係非常之昌盛嘅，其實。在我們的實體店或者網就用一個折頭就給了現金券我們，以後我們就在網上或者實體店那裡買的現金券，就是當現金用的，它的限制是非常之少的，不是沒有限制，譬如說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了。今年我們搞了很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食肆，300多間食肆，有傳統的酒樓、日本菜、韓國菜、茶餐廳、泰國菜，因為有300多間，其實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吃廣東菜的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的，生記、稻香集團、聚福樓金閣、金行香、富豪酒家、阿翁鮑魚、海底撈、小肥牛、半島漁港、阿翁火鍋。咁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係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呢啲。